个故事，嘟。哆来咪，哆来咪，哆来嘟。一个跑调的音从一只长笛里蹦出来，把大家吓了一跳。一场新年音乐会就此结束。黑漆漆的夜里，嘟孤零零一个溜出了空荡荡的剧院。大街上真热闹啊！嗨，有没有谁想听一声嘟？ 叭叭叭，滴滴滴，呜哩呜哩， 在各种大大小小的汽车喇叭声里面，谁也没有注意到一个嘟的存在。还是去一个安静些的地方吧。这是一条幽深的小巷，石子路在月光下微微发蓝。嗨，有没有谁想听一声嘟？突然，喵，喵，一群烟灰色、虎皮色、奶白色的小猫跳上了砖桥。嘟赶紧飞奔着逃走了，他可不想被那些肥胖的猫咪一口吞掉。太阳升起的时候，嘟来到了一座小竹林里。啾啾啾，一对小黄莺正在热恋中。唉，还是悄悄地走开吧，这里当然不会有谁想听一声嘟。高高的钟楼上，当当当，大钟敲响了12点。第13响可不可以是一声嘟？大海翻滚着波浪，哗哗哗哗，你有没有听到从深深的海底传来的一声嘟？嘟不见了，嘟消失了，嘟就这样被忘记了。时间安静地流逝了一天又一天，一月又一月。新年又到了，一群拿鲜花的孩子聚集在剧场。他们在等待一群大明星的到来。他们是弹手拨琴的小熊，吹小号的大象，拉小提琴的斑马，跳芭蕾舞的鸭子。可是，晚会开始的时间早就到了，演出团还不见影子。嘟，所有的眼光望向大门。一辆红色火车头喷着白烟开了过来，嘟嘟嘟，多好听的鸣笛声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演员们从车窗里探出脑袋，所有的乐器都争先恐后地响起来了。火车载着整个乐队驶向舞台，嘟嘟嘟。这里有无数个嘟，他们每响一次，台下就会响起一片喝彩声、鼓掌声，这是多么快乐的时刻啊！嗨，现在这个故事就要谢幕了，你们想不想再听一声嘟？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